我绝不进皇宫丹桂园啊。刘文静停笔回山，要把万岁尊。 万岁，杨八姐这分明 是目无尊主啊， 而且是出言有意 抗旨欺君。如果是万岁不究，任他的性 要传出去，岂不笑杀 百姓黎民？这几句话激得宋王心头火起呀！陶八姐正正当当敢戏弄寡人，怒冲冲传口旨，快把他上榜，绑回宫去，我倒看他应亲不应亲。呼啦啦，御林军就过来了好几个，全都是横眉立目，就要把八姐撑。杨八姐是紧皱峨眉，手扶着剑柄，站着。你们哪一个想见见五殿的阎君？御林军见此光景，吓得直往后退，就惊动了刘文静，把脸一沉，上前来说：“你赶快扶榜，别自找其苦啊！”杨八姐是怒气难压，剑一抻， 刘文静，你要是逞能，再多嘴，我先杀你这无耻的奸臣，后斩昏君。刘文静就不爱听这奸臣二字，说杨八姐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 你既然拉宝剑要刺狼杀将，你们杨家必有谋反之心。你再要敢抗旨不让榜，我马上奏明万岁，可杀你的满门。 八姐说：“好，既然是姑娘 惹下了祸， 那我就先下手的为强了，杀死你们君臣。” 说着话，照定奸臣是分心就刺。 刘文静是急忙躲闪 一斜身，杨八姐是斜肩带背又往下砍。 刘文静是低头缩背，也要把宝剑沉，哪料想这一低头稍微有点慢， 磕叉叉砍掉沙帽， 那头发也掉了几根， 吓得他是亡魂丧胆，抹头就跑， 喊了一声说：“万岁，你千万要小心， 北宋王怕死贪生，他早就裹马跑了。”杨八姐是并未追赶，上马就回了府门。这一回八姐又春闯下了祸呀，到下回宋王一怒要出斩佘太君，才激怒了众群臣，八姐又闹无门啊。